诸位同学，大家好，先看《感应篇》第16段，我们段落了，完全依照汇编所分的这一段呢。有两句话，不履邪径，不弃难识。前面说过，这一段是讲福报，在全文是第3段。世道则进，非道则退，这两句是总纲。不履邪径，不弃暗识，这以下是讲修己。我们佛家讲的修行，修行最重要的是心地真诚，这个两句就是教我们诚意，正是从根本修起。履，是说身之所动，念头之起，起心动念，身体这个动作就是履。邪径，邪是对正说的，换一句话说，邪知邪见，邪言邪行，邪径是指这段事情，也就是说三业违背了正理，这个叫邪。七，这个字的意思是明知故犯，这叫欺。欺骗自己，欺骗别人。暗识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是善恶初分之际，断恶修善，要在这个地方用功，那是真正的修行。这两句话就是真诚的落实，真诚的样子。我们自己反省检点，自己有没有做到真诚，用这8个字就能够检查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诚。所以这两句话8个字说的非常的精微精细， 过滤邪净，也就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端心、端意、端身、端正之意。世间人所谓是堂堂正正，中国古人对读书人的期许，光明正大，堂堂君子。那么由此可知，儒家讲的君子的标准，这两句要做到。儒家教学在层级上也是三个等级，君子、贤人、圣人，这是教学的目标。所以说读书志在圣贤，做圣做贤。君子是圣贤的基础，要想做圣贤人，这八个字要做到。佛法讲得更清楚了，佛法教学成就啊，也分三等，阿罗汉、菩萨、佛。阿罗汉就跟儒家讲的君子一样，菩萨是贤人，佛是圣人。虽然这个层级三个阶段呢相似，而实际上高下差别很大。儒家教学是一世的教育，师从胎教，宗至老死，慎终追远。可是佛法的教学呢，这是三世的，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在空间上来讲呢，尽虚空变法界，那么这是在儒家教学内容之所不及，所以佛法教学说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周到。明白之后就晓得，做个好人，做个善人，是我们应当的，不应当做恶人啊，不应当做不善之人啊，善与人同，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我们希求这一家善、一国善、这一个世界都善，你有这个心愿，有这种行持，与佛道就相应了。当然此地讲的邪经暗示，你确确实实都能够做到，不履不弃。 世间人在过去都知道为子孙求福，现在人少了，现在人实在讲都顾自己，能够顾到一家，顾到妻子儿女，就算是不错了。可是做儿女的能够顾到父母的少了，实在讲啊，是不多见了。这真是儒家所说的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啊！家是国之根本啊！是恩义的结合，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彼此协助，这才有恩，才有义。如果只顾自己，这自私自利，恩义就没有了。恩义固然是天性，也得要后天的栽培。如果后天环境不利，恩义就被利欲蒙蔽了。于是人只知道争名夺利，所作所为呀，忘恩负义。那么他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是此地讲的这两句了：“履邪径，弃暗室。”他不是不履，不是不弃呀。所以，教育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唯有教育，才能够弥补先天之不足，才能够完成续根的广大。因此，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没有一个不是全心全力从事于教育工作，尤其着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只要把这两桩事情做好了，社会自然安定，世界一定和平。要怎样做好呢？这两句话重要啊。这两句话是身教啊，是义教啊。佛家里面讲的三轮说法啊，三轮是讲身口意，身要做一个好榜样，要做模范给你家人看的，特别是给你的儿女啊，做父母要给儿女做好榜样。他从小一天到晚看在心目之中啊，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要想叫子女做好人，父母就得做个好样子。这个小孩将来长大，自然贤惠。同样的一个道理，学校老师要想自己的学生将来有成就，对社会对众生有贡献，老师要跟学生做个好榜样。学年的这个阶段，模仿的能力特别强，在学校跟老师学，在家里面跟父母学。如果父母不能做个好样子，老师不能做个好样子，要想底下一代有成就，那就难了。那么今天大家的观念有一个错误的错觉，以为你有技术，你有科学常识，有能力能够赚钱，这个就是好的儿女好的学生了。这个观念错了。今天世界先进的国家确实有不少有能力有技术有科学常识的科学家了，他们每天在发明在制造，制造什么呢？尖端武器。不是一般人能搞得出来的。制造这些东西做什么呢？杀人，毁灭世界。这个父母有这样的儿女，老师有这样的学生，你能感觉到荣耀吗？这是一个很大错误的观念啊。如其养一个儿子，教一个学生，将来他制造这个高科技的武器来毁灭世界，自然不如养个好孩子，教一个好学生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两样要做一个比较，我们如何选择？这是智慧，这是福德了。如果诸位要真正参透这个道理，凡事对众生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都是邪径的，佛家的戒律里面就严格禁止不得 制造杀生的工具。在古时候，你打造的抢刀、制造弓箭，这个都是杀生的。佛家戒律里面禁止，不但不能够制造，连贩卖都犯戒，都破戒。古时候这些兵器杀生的工具，实在讲对众生的伤害幅度很小杀一个小畜生还要费不少力气，现在一按钮一颗原子弹爆发，几百万人丧生，这是荣耀吗？如果说荣耀，那是魔王的荣耀。鬼怪的荣耀，不是人的荣耀，人的悲哀呀！天人悲哀呀！邪魔感觉的荣耀今天“邪尽”这两个字，意思比古时候大的太多太多了。暗示这个意思也很深。人见不到的地方，你独居一室，这是文字表面的意思。它的深意，它的精意，藏在你内心里面的念头啊。光天化日之下，跟别人面对面，人家也不知道啊。你藏的是什么心？你动的是什么念头？这也叫暗示啊。可见的暗示的意思也很深，也很广。真正做到一切处一切时，不自欺不欺人，沉静功夫。印光大师教我们，存沉静分，存沉，我们存心呢，这八个字是存心。尽分，分是本分，尽我们本分，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决定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决定有过失你要问为什么？为自己是迷，为众生是觉。为众生，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大公无私， 由此可知，为众生呢，是为大我，是为真我；为自己是为小我，是为假我。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事实真相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然后你才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你才知道这两句话应该怎样去做，而且是非做不可。这两句话是菩提心里面的身心，身心好善好德，真正的好药，没有加丝毫勉强在里面。造福、积功、累德，都从这个基础上广大的。所以不失这样的存心，不要说修道，你难了。你在这个世间想求去疾避凶、消灾免难，都办不到。佛家无论哪一个宗派修行呢，都讲求从根本修，这两句是大根大本，意思无尽的深广。希望我们同学要留意，要认真的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